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贡献。栗战书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等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对立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地方立法紧扣大局，着眼急需，着力解决实际问题，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是做好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工作的根本遵循，要领会精髓要义，做到融会贯通，落实到立法实践的全过程各方面。栗战书指出，近年来各地人大坚持党的领导，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丰富创新地方立法形式的成效显著，人大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栗战书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地方立法工作高质量发展。一是具体的全面的落实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二是突出地方实际，通过立法服务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三是进一步丰富立法形式，四是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广泛凝聚立法共识，五是依照法定权限，遵循法定程序开展地方立法，六是更好维护国家法治统一，七是推动立法队伍和立法能力建设。王晨主持座谈会。 连日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分别在中央组织部、湖南等地对全会精神进行系统宣讲和深入阐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陈希近日在中央组织部做宣讲报告。陈希紧紧围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决议精神，从深刻认识全会作出历史决议的重大意义，深刻认识党百年奋斗的初心使命和重大成就，深刻认识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等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和深入解读。 坚持党的领导，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把两个维护内化为政治信条，体现为政治担当，坚定不移向总书记看齐，向党中央看齐，在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十分自觉，十分用心，做到政治上绝对可靠，对党绝对忠诚。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政协原副秘书长舒启明在湖南长沙做宣讲报告。舒启明用丰富的史实、鲜活的事例、详实的数据，系统宣讲了全会决议的重大意义、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辉煌成就等内容。 事实证明，有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有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就一定能够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夺取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舒启明还前往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与师生代表进行了互动交流。 中国经济年终特别报道，奋进2021。 今年以来，在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加剧、不平衡问题突出的背景下，尽管受到疫情、汛情等因素的不利影响，但我国经济依然持续稳定恢复，稳中加固、稳中向好，年终有望交上一份令世界瞩目的成绩单。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攻坚克难稳增长》，财智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 5G 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影响着人们的消费选择，绿色智能产品正成为新宠。这两天，开封市民李先生正在为新房添置家电。 我刚刚看了一款空调，能够获取就是那种新鲜空气，还有除菌的功能。智能家电呢，可以让我的生活呢更方便、更省心。 消费者观念从单一的性价比到多元化需求的转变，也牵引着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某电商平台客服经理赵林对此感受深刻。 消费者对电器观念转变的也是比较快嘛，现在不都讲究智能家居，就像手机联网呀、啊、电压力锅都是在朝这方面发展嘛。 消费引领制造，制造业升级，反过来又促进消费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一到十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58511亿元，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4.9%。同时，消费投资结构继续改善，高技术产业和民生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一到十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和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7.3%。经济学家张连起说，消费作为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正在进一步显现。 我们有基础，有一个超大规模市场，有完整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优势，有中等收入规模的群体，现在4亿多，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技术服务业的这样的投入正在聚焦发力吧，国内需求的这个持续扩大等等吧，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正在进一步显现。 不仅是消费，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近期各地迎来秋粮收购高峰，各大粮库备足库容资金，多元市场主体积极入市，秋粮收购进展顺利，粮食市场运行平稳有序。为确保农民粮出手、钱到手，粮食大省山东腾空242亿斤库容，准备资金245亿元，同时鼓励各地饲料、养殖等玉米加工转化企业积极入市收购。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分析，尽管受到疫情、汛情不利因素的冲击，我国农业生产保持稳定，工业和服务业经受住冲击，呈现出改善态势。 今年夏粮和早稻呢实现了双增产，那么秋粮收获呢接近尾声，全年粮食呢有货再货丰收。那么十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两年平均增长5.2%，增速呢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服务业生产指数两年平均增长是5.5%，也比上月加快0.2个百分点。市场保供的成效呢在显现。 受疫情影响，今年世界多国出现供应短缺，物价飞涨，但纵观全年，我国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供给充足，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十月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上涨1.5%，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4%，基本消费品生产稳定增长，销售势头较好，有效满足了居民生活需要。稳就业就是稳民生。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到十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133万人，提前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十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与上月持平，那么低于上年的同期和2019年同期水平。那么其中25到59岁的就业主体人群的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2%，处于较低的水平。 持续恢复态势没有改变，积极因素在累计增长。经济学家张连起判断，受基数因素和下半年复苏势头放缓影响，预计第四季度经济增长会略有放缓。但整体而言，我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以上的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将顺利实现，这也为明年经济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以城市圈、城市群为龙头，为中国经济下一步高速增长打开了经济动能上的空间。我们的实体经济在补足产业效率、增进研发、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等等方面啊，都有很大的空间。另外呢，传统实体经济在转向数字化赋能之后，提升生产力，形成一个新实体经济，那么也有很大空间。国内需求持续扩大，都将会给中国经济稳定向好的这个发展带来巨大的支撑。 商务部昨天发布，今年前10个月，我国服务贸易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继续提高。总台央广记者丁飞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十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1,980.3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服务出口19,974.3亿元，增长29%；进口22,006亿元，增长1.1%。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舒觉婷透露，两年来，我国服务出口保持增长，进口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前十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达44.2%，提升0.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16.9%，占服务出口总额的50.4%。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舒觉婷表示，剔除旅行服务，其他进出口服务增长态势良好。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行服务进出口的影响仍在持续，剔除旅行服务，一到十月，我国其他服务进出口增长25%。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湖北宜昌市通过制定防返贫动态监测帮扶制度，积极发挥驻村第一书记带领群众接续奋斗的精神，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总台驻湖北记者徐伟报道。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这橙子呢水嫩多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头下单呢是按照市场价的优惠。 在湖北宜昌秭归县归州镇湘西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驻湘西村第一书记谢龙亲自当起了带货主播，仅仅两个半小时就卖出159箱秭归脐橙， 把我们这个直播一直坚持下去，直到这一季的橙子全部收购结束，优先帮助这个脱贫户还有我们的监测对象，把他们的橙子优先销售出去。 湘西村坡高山陡，脐橙种植外出务工是村民们的主要经济来源，现在正是湘西村脐橙采摘季，村民胡家刚正在把自家产的脐橙装箱打包快递出去。 像您这样包装之后，这个橙子能卖多少钱一斤？ 一般的在4块左右。 4块左右。 嗯， 您散卖的话也就是卖刚才说2.5块。 嗯， 胡家刚2018年实现脱贫，可近两年来受到疫情、柑橘市场波动大等诸多不利因素影响，胡家刚成为易返贫人口重点帮扶对象。根据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数据库监测数据，湘西村有7户人家存在未消除返贫和新制贫风险。 卖了多少出去了？ 卖了12000多斤了。 说话的老人叫胡志宁，今年9月，胡志宁的老伴儿不慎摔倒，导致腿骨折。谢龙带上驻村工作队成员下到地里，帮老人收割玉米。还联系当地脐橙合作社，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胡志宁家的脐橙， 解决了他那个看病的，第二个呢也是帮助他解决了今年的销售难题。 在宜昌，像谢龙这样的驻村第一书记一共有2467人，工作队有1024支，通过建立部门联动、快速发现和响应机制，实现对低收入人口风险点的早发现和早帮扶。宜昌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陈爱国： 实行城里下单啊，市县派单，单位内接单，保持了我们整个驻村干部队伍啊的力量的总体的这个稳定，从力量上啊，保证了我们整个驻村工作的这个有效衔接。 总台央广记者孙鲁进报道。近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开展最美公务员学习宣传活动，李勇、张敏等32名同志被评选确定为最美公务员，中央组织部同时为他们记一等功。他们是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同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先进典型。他们以担当实干践行两个维护，以竭诚为民展现公仆情怀，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做表率。 连接昆明和万象、全线采用中国标准的中老铁路今天将全线开通运营，老挝自此迈入铁路运输时代。作为一带一路中老友谊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将为加快建成中老经济走廊、构建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张江源、李建飞、郭淼报道。 中老铁路线路全长1035公里，其中昆明到玉溪段长106公里，已在2016年12月建成通车。新建玉溪到磨憨段长507公里，磨丁到万象段长422公里。中老铁路穿越众多山脉和水系，沿线地质结构复杂，建造者在修建难度极大的状况下，贯通了安定隧道、友谊隧道等167座隧道。建成了朗勃拉邦湄公河特大桥、沅江双线特大桥等301座桥梁，新建隧道桥梁总长度达到712公里，占新建线路全长的76.5%。中铁19局集团中老铁路预模站前期标项目部经理王海峰： 我们建立了地质树苗档案，采用了无接触法量测技术，建立了收敛变形预警机制，很好地保证了我们隧道的施工质量和安全。仅在安定隧道上的技术创新就获得了5项实用型专利研究。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云南普洱市西双版纳州将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旅客从昆明到万象最快10小时左右可达。 昆明站客运车间值班站长张雍泽表示，预模段运营初期，铁路部门计划开行动车组列车17.5对。 列车开行后，昆明至西双版纳最快3小时24分，昆明至普洱最快2小时46分。省会城市昆明与周边城市间1到3小时交通圈将进一步完善。 作为泛亚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老铁路还将成为老挝连通中国和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的金钥匙，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本台消息，在中国拉共体论坛第三届部长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发起，联合拉美地区30多家主流媒体昨天共同发布中拉媒体行动倡议。根据倡议，中拉媒体将以云论坛合作拍片、影视巡展、制作青年访谈节目、开展公益短片接力等形式，推动媒体间全面深化合作，凝聚力量，增进共识。中宣部副部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盛海雄表示，总台将坚定与拉美媒体共发展广交往，坚守公正客观的新闻价值理念，拓宽交流合作渠道，为中拉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添砖加瓦。 CGTN 西班牙语频道昨晚推出了中拉媒体行动特别节目。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2月1号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7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0例，本土病例53例，均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3例，其中境外输入12例，本土1例，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截至12月1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06例。截至12月1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51638万剂次。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郑中伟昨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国正在快速推进奥密克戎株疫苗研发。我国疫苗对不同区域流行的各种主要变异株造成的感染和感染后的再传播均有明确效果，对预防重症和死亡有显著效果。为做到有备无患，各疫苗研发单位已经针对各种变异株疫苗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俄贸易增势强劲，前10个月双边货物贸易额达1156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规模，创历史新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数据显示，11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3.6%，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指数呈现平稳回升的态势。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中国首个太空科普教育品牌天宫课堂即将正式推出，中国空间站首次太空授课活动将于近日面向全球进行直播。天宫课堂授课将由中国航天员担任太空教师，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采取天地协同互动方式开展。 作为海南自贸港建设的重大标志性工程，海口美兰国际机场2期昨天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双航站楼双跑道运行模式。预计到2025年，美兰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3500万人次、年货油吞吐量40万吨的标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公布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2021年版，共计72项职业资格。其中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59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13项。优化后的目录与2017年相比，职业资格减少了68项，削减49%。 国家烟草专卖局昨天就电子烟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其中规定，由国务院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并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电子烟产品。 记者从公安部获悉，自12月10号起，电子驾驶证将在全国全面推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 第76届联合国大会当地时间2号协商一致通过由中国和国际奥委会起草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决议呼吁各方通过和平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冲突，敦促各国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前7日至北京冬残奥会闭幕后7日遵守奥林匹克休战。决议特别提出要认识到体育在全球应对疫情冲击能力建设方面的作用，强调北京冬奥会将是展现人类团结韧性和国际合作宝贵价值的契机。决议获得协商一致通过，并得到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共提。奥林匹克休战是国际奥委会根据古希腊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传统而设计的一项和平运动。1993年，第48届联大首次审议并通过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此后，历届奥运会、冬奥会主办国都向联大提交奥林匹克休战决议。 本台消息，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外一男子在持续与警方对峙约两小时后，于当地时间2号13点40分许放下了手中的枪械。自对峙伊始，联合国总部发送邮件通知所有在总部大楼内的人员就地避险。大量防暴警察部署在联合国大楼周边，枪支泛滥，暴力案件频发。美国小型武器分析与预测咨询公司12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美国人已购买1800多万支枪支。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天增加646824例，达到2,6286,050例，死亡病例增加8475例，达到5224519例。 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当地时间2号发布了一份有关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与风险的评估报告，认为奥密克戎新变种在欧洲发生社区传播的可能为高风险，对欧洲可能造成的危害为极高。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清晨5:24，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9,9325例，死亡785,47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34,964例，新增死亡病例3,888例。美国明尼苏达州卫生部门2号表示，该州出现首例新型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这名患者曾在纽约市参加动漫节活动。 当地时间2号，美国盖洛普咨询公司发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约有 45% 的美国家庭因通货膨胀带来的物价上涨而出现财务上的困难。调查结果表明，物价上涨对美国低收入家庭的打击尤为严重。 正在维也纳参加伊核问题谈判的伊朗副外长、核谈判首席代表巴盖里当地时间2号表示，伊朗已经向谈判对方提供了两份正式的谈判文本，第一份是关于解除制裁问题，第二份是关于伊朗核活动，希望相关方就这些文本进行认真的谈判。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魏东、李浩、胡晶，主播钟成、王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